花生当饭食 ，CY 听扑食。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周博贤。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好啦，咁就我哋都讲个七一啦，係咪咁就大家都知道啦，即係今日就公布咗習近平呢就会嚟香港嘅，会过夜喎，大佬，即係对于佢嚟讲可能即係都系一个好大胆嘅尝试喎。因为你知啦，即係你而家中央领导人呢就觉得即係香港呢系比起好多其他外国对于中央都更加敌意㗎嘛。即係你好似张晓明之前讲过就话即係其他国家都唔会好似你香港咁样啊，即係咁样去唱衰呢个中央啊，咁样咁即系嗱，我哋唔好讲咁远啦。我哋 其他国家，老实讲，都系法轮功啊、海外民运人士啊嗰啲人出嚟抗议你啫。话晒你过门都系客啊，大哥。喂，你又话我哋系主人，咁我哋唔喐你，咁我哋都唔对对唔住自己过啦，系嘛，大佬。你走数。就会廿年，难听你讲就系叫做， 即系譬如好似而家民阵咁讲啦，就系话你即系呢个叫做系一国两制又呃足廿年，咁啊，即系虽然咧呢个口号啊，即系用阿林郑嘅讲法，冇惊喜亦都冇惊吓啦，系嘛？但系同时间，即系我觉得就唔够，即系唔够去触动人心。但系呢个亦都系事实，咁当然系，咁你走数系咪？屌，即系咁，梗要追你数噶啦，系咪先？同埋 本来最初咧，佢哋定嗰个口号咧，就叫习近平滚出香港。 咁啊，直接点指名道姓咯？屌，即系点解唔得啊？ 即系明玩 Q 你嘅 系啊！ 不过咧，后屘佢包仔我听到啫，就越改就越弯。就变咗就民主自治就重夺香港。我就话吓，你系咪咁谂噶？重夺香港，重夺香港系咩意思？ 咁而家都系重夺香港啊！而家都咁写啊！ 即系本来系我嘅，而家你攞咗我，我攞翻咁样。咁有少独嘅意味喺度嘅，大佬。独立嘅意味啊！我话你系咪咁谂噶？你哋即系我冇所谓，即系两个口号我都 acceptable 嘅。但系你用呢个口号。好在老共咧，因为你拗下嘅时候咧，有咁多嘢发生咧，佢都唔系好怀疑。如果唔系好似当年咧，即系讲还政于民咁咧，就系有喐你噶啦。你一喐嘅时候，嗱，我觉得佢都判断紧嘅，喐你好啊，定唔喐你好？喐你咧，可能你更加多人出嚟反抗。等你唔觉意咁算啦，屌，系嘛？你哋内部嘈下，或者嘅口号，我都唔知有乜咁好嘈嘅。你问我就系、是，习近平。滚出香港咧就有针对性嘅，系明喐老共嘅。我而家都系唔妥你嘅领导人啫。啊，而家仲大镬，你问我意见啊，即系评估两句。而家你系反对佢成个体制。嗱，我唔知泛民嗰啲友系咪真系咁谂啊？即系系咪真系想重夺香港啊？咩叫重夺啊，大哥？系咪啊？所以我哋话今次嘅七一，你都唔好期望，即系太高啦。越冇期望嘅，就大家起码都有啲惊喜，有啲惊吓，唔会太大嘅失望。但今次如果你香港人都唔喺休息咗咁耐之后，你重新再上路嘅话咧，其实咧系危险嘅。即系我哋唞够啦，2014年嘅雨伞运动之后，经历过呢一个嘅本土派之乱之后，其实我哋差唔多泛民嘅朋友，由激进到温和。都唞咗七七八八噶啦，唔好因为嗰句口号写乜鬼嘢啦，系即系大佬，你唔勇嘅话咧，你唔把握呢一次习近平嚟香港咧，俾啲下马咪去睇咧，咁你真系冇料到噶啦，佢真系会继续沿用佢嘅策略啊，正如头先我讲嗰啲啊，包括强硬对付啊，嗰啲全部咧系排队出嚟噶啦，你香港人冇反抗能力啦嘛，系咪？ 我一嘢打巢晒你哋啦嘛，咁咪啱咯。 咁就你讲七一啦，咁难得其实佢系即系做咗呢一个国家主席之后啦，其实系第一次嚟香港。咁我觉得即系如果你话香港人吓，即系要俾啲颜色佢嘅话，即系今次一个非常千载难逢嘅机会啦。即系你谂下呢五年来，我觉得即系越嚟越觉得咧，其实习近平咧其实系即系令到香港嗰个自由环境收窄嘅一个即系最大嘅元凶嚟。即系呢个唔系话咩？嗰、那个咩派系之争啊，即系你其实喺特首选举之后结果其实好清楚，其实系习近平系鹰派，本身就系鹰派嘅，即系你以前话啊边个嗰啲咩嗰啲泛民啊民主党有啲人啊就觉得佢啊即系可能系咧即系喂疑中留情啦系嘛，疑中留情疑到去连习近平都系好人嚟嘅，即系话咁我觉得似乎越嚟越唔似系啦，其实系 同现实距离好远啦， 距离好远啊。 咁喂，我做。即系统战工作嘅人，我都话俾你听，习近平系个好人啦， 系啊， 系咪？你俾啲时间佢做啲改革啦，咁咪、 啊、 想氹你开心，等你唔好反得咁激烈啫，唔好影响佢嘅政权。 时间系有成本嘅，因为其实讲真啦，你回归咗廿年咧，其实嗰个时间嘅成本咧，其实已经系虚耗咗我哋一代人嘅生命啦，已经系。系嘛？即系有好多香港人，即系你话听，即系你喂，由呢个中英联合声明签嘅时候，喂，你系讲过，喂，零七年就可以有普选啫嘛？喂，你谂下条数走咗几耐？系嘛？即系呢个时候，即系你唔可以，你唔即系企起上嚟，即系你同佢选一次总将啦。我觉得香港人冇腰骨嘅，而佢亦都睇死你系咁样嘅样 子。所以嗰时候我僆仔嘅时候，有人同我讲， 系 佢话老共咧有一样嘢系 OK 嘅，佢话即系氹我哋啊。佢话从来咧就呢啲国际嘅协议或者系条约咧，其实佢系嘅历史系 O K 嘅。咁后屘我谂一谂，喂，咁你香港条数系点计咧？咁样，我后屘我谂通，对自己人嗰啲数系可以走嘅， 系 对鬼佬啊嗰啲数咧就唔走得嘅。 哦，咁呢个其实系 呢个国际形象，因为要面啊嘛，大佬。 阿谭博， 所以今次你出嚟，就其实难听啲讲，直接啲讲。就是你落佢面， 系啊，啱啊， 系咪你第一次嚟嘛，系咪你话俾我听，你系即系所谓嘅改革力量啊嘛。 嗯， 嗰啲数咧几时找？ 嗯， 还翻俾我哋，系咪？ 唔系，同埋佢就系点解佢而家佢行嗰条强硬路线咧，行到越嚟越尽，喂，越嚟越露骨，就系、是、因为就睇死你香港系完全系起唔翻身啊嘛，系嘛？ 你唔好话啦，国内嗰啲。全部都是咁搞啦，系咪啊？你嗰个维权律师嗰啲，全部大抓捕咩709？ 其实系噶。 喂，你谂下嗰阵时候，阿何俊仁讲咗几次嘅，嗰几个最主要嘅追击嘅对象，维权律师又系，即系呢个维权人士又系，系咪啊？嗰啲黑五类啊，即系佢哋所讲嘅，系咪上访嗰啲有？其实佢而家系一个好虚怯嘅状态之下咧，佢先会咁紧张。所以究竟这个车头玻璃是几时爆呢？我觉得是难以判断的。不要以为他现在这样的强势，即是啊见到即是特朗普都即是退避三舍这样的情况，喂，他真的一爆就成块车头玻璃这样裂晒的。所以我们不可以说不等他这一刻的自爆，所以 你有个忍耐在这里的。我上一集的讲法就是说，喂，你不可以不停抱屋佢，即系你明知你嗰啲嘢系唔务实，同埋系即系打下嘴炮嗰啲嘢咧，你就唔好乱嚟抱屋佢。喂，你睇翻啦，呢一节就想讲啦，陈浩天民族党嗰啲，系咪？嗱呢两日咪啲友咪狂喐佢咯，你睇睇报纸啊，文汇、大公、东方，全部喐佢啊！就话佢系收嗰班友仔系收台湾嘅钱啊，而所谓收台湾嘅钱嗰个人咧，就叫孙志本。 啊，帮我哋睇下佢而家嚟紧七一，佢有啲咩部署先啦。 好啊， 党喺经过好长时间嘅考虑之后咧，我哋觉得系必须要有一啲嘅活动，我哋系会举行一个晚会，去悼念香港沦陷二十年嘅。点解咁重要呢？因为七月一号咧。这个政府是用尽所有方法去粉饰太平，你必须要站出来告诉大家，其实有很多香港人是不满这个政府的统治，不满中国的统治， 我今朝就去咗警署咧，就入紙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嘅。咁我喺嗰張紙上面咧，我係寫大約300人嘅啫。我哋從警察管理層得到嘅回應咧係比較負面嘅。咁所以我喺度希望再一次咧呼籲政府唔同嘅部門，尤其是係警方咧，能夠明白到呢個係我哋嘅自由。如果佢唔批不反對通知書嘅話咧，我哋係要視乎情況啦。即使我哋唔喺嗰度進行集會嘅話，我哋都一定係會有啲行動或者活動。 係啦，咁啊就阿陳浩天咧就諗住，即係其實佢就應該唔係話行七一嗰只噶啦。咁但係咧就先聲奪人啦，佢就想喺6月30號嗰晚，咁就喺呢一個咧，即係尖沙咀嘅鐘樓裏面就搞個集會，就悼念香港淪陷20週年咁樣。咁但係最新消息咧，咁其實即係呢個警察咧，其實已經係話嗰度咧要封。咁然之後話即係鐘樓要大維修咁樣，話有咁巧嘅咁樣， 尖沙咀係 啦， 中心嗰度 係啦，中就為咗一個陳浩天係嘛，即係喂，即係當佢一個即係恐怖分子咁樣看待。 頭先我講嗰段説話咧，咪就係其實係配合緊而家差佬即係所謂嘅批唔批不反對通知書嘅問題。你今日嗰個傳媒報導，大家去放翻上去花生 group 嗰個link 啦，嗰段報導咧就話佢。就同台灣勾結嘛， 嗯， 就甚至乎影埋相嘛。 哦，即係你東方嗰、那個 係。係啊，即係岸之師嗰段新聞報導。 嗯， 我就覺得奇怪，我睇睇佢內容，有一個叫做台灣叫做孫志本嘅人，突然間我腦海裏面即係閃過呢個人。 嗯， 原來呢個人咧就曾經喺台灣嘅大學裏面教書嘅，後期咧唔知因咩事咧就自己辭咗職，或者係俾人炒魷魚啦咁樣。咁咪搞咩呢？喺台灣主力係搞漢藏嘅啲協會。我點解記得佢呢？14年雨傘運動之前，我去台灣，我唔記得細節啦，係佢約我嘅，我要坐低傾下，咁咪吹下水啦咁樣。 喂，有條友即係有個阿 Stephen Choi 啊，即係貨金咗10蚊喎。 係，多謝啊。 嚇，唉， 美金定港紙啊？ 唔理佢喎，大佬，即係啱啱叫。係，咁叫 多謝多謝。 第四次，喂，大佬10蚊唔夠喎，阿哥係嘛？真係。 喂，講翻正題先。咁佢約我去見面，咁我哋嗰啲台灣華人民主書院嘅董事咧，都警覺嘅呢個人，因為佢覺得呢個人咧。是即是有可能是被人收骗了。咁你在台湾搞漢藏乜乜乜協會嗰啲冇所谓啦，你咪搞囉，係咪？咁佢撩我哋係搞咩呢？佢話要在香港搞，仲喺雨傘運動之前搞。 嗯。雨傘運動。 咁我哋嗰啲董事呢都綠綠地㗎嘛，係咪？即係都係即係獨獨地嘅人啊，即係喺台湾啊。咁佢話我陪你一齊去見佢。咁我扮到呢，我講普通話唔係咁好啦，即係好似聽唔明啊，講唔到好清楚咁樣，雖然都係嘅屌。連我哋嘅董事都同佢講，喂，你唔好咁搞香港啦，自己都未搞得掂呀，真係好似而家本土派咁講呀，大佬你仲愣埋俾多個位佢入你呢一個嘅同即係藏獨嗰啲有關。 嗯， 雖然西藏人係值得同情嘅。即係佢個文化、宗教啊、語言啊，都俾人係咁真係即係清洗嘅啦，喺西藏係咪？咁但係你都唔好攞呢個位嚟搞啊嘛！ 我哋開條 link 啦，睇下嗰輪友係咩嚟啊！即係睇下佢個樣先嚇，即係呢兩個邊個係孫志本啊？ 下邊嗰度， 下邊嗰個 okay, 拉落去下邊嗰邊。 咁咪打格仔啊嘛，大佬！ 呢兩個話佢係幕後嘅主使人喎，都唔知係邊定 有一個18歲嘅大佬，原來 係啊！佢就話同阿陳浩天佢哋食飯啊嘛， 同 攞佢箭嘴嗰度咪移過張相咪睇到咯。 係啊，哦，孫志本即係個肥佬嚟嘅， 我見過佢。 啊， 後屘我見過呢張相，我認得啦。不過幾年前 你都認得，你認得人哋側面嘅大佬。 佢有啲係正面㗎嘛，你 Google search 啦。 哦 ,ok, 係咪喂，所以你話即係佢係咪要搵藉口嚟喐我哋， 嗯， 其實好容易㗎咋。你睇陳浩天呢單嘢其實都有部署㗎啦，我唔知佢真心交定係還是佢都係棋子一部分啦。喂，你搞個淪陷原本好地地。我又唔覺得差佬你喐佢做乜鬼嘢喎，佢都話得300友，咁咪俾咦下囉。雖然你俾我選擇 我明知人少，你又对佢七一游行啊，大哥。 嗯， 我大家都少有啦，我唔理你揸龙狮旗又好，揸港英嘅米字旗或者呢、這个香港旗都好，冇所谓啦，系你中意拎出嚟动咪动咯。但系你三百有，佢都喐嚟。跟住而家佢嘅部署系点咧？咪偷影你咯，同呢班所谓嘅藏独嘅人咯。但系你唔好忘记，头先我讲一段故事就系话，连台湾人都觉得呢个人系古灵精怪。 嗯， 呢个孙子本啊。 嗯， 究竟佢系兼帮西藏人啦，兼帮你香港人啦，定系佢背后系捧你哋出嚟，俾人捧杀噶？嗱，呢个你有另外一个捧杀嘅意思啊，系嚟揼你噶，大哥。喺呢个时候，嗱，你呢段新闻。你唔好因人肺炎啦，唔好因为大公文汇或者系东方， 东方 你就觉得即系唔可靠啦，系嘛？讲到似层层会有，好似唔系小嘢咁嘅。呢、班友仔佢唔系分析得错晒嘅，呢班僆仔边有钱啊？边度出到嚟做嘢啊？吓、啊、十八九岁搞个民族党又唔肯公布个党员名单，次次又陈浩天一条友出嚟喺度噏，背后梗系有咩嘅势力嘅支持？哦，而家揾到啦，金主。 嗯、 支持西藏独立的台湾人死不死 嗯 就 ban 你咯 ,ban 你那个游行咯。喂所以有时大家的界线是要搞得很清楚的。正如我上个礼拜讲的那个什么台港民主连线都是搞还搞支持还支持。但是你一这样呢在你未有足够实力的时候呢去乱搞呢就是自己拿石头挡自己的脚的。 嗯 群众亦都怕了。群众怕了俾到位老共入你数。咁你争取压足廿年嘅一国两制话佢唔 carry out 佢个 promise, 咪直接集中呢一点啦大佬有针对性啦就算讲埋习近平都冇所谓啦。点解你会俾佢咁样入呢所以有一次我同嗰啲即係近呢啲老共嘅人讲屌我话全部都系你嘅人嚟嘅。冚家祥，我而家分析就系，全部都系你嘅人嚟嘅，所以林郑冇讲错噶，根本呢个不成为思潮，点解会评为思潮呢全部都系你嘅人，当时我好讲好直接嘅，黄毓民系你嘅人，陈云系你嘅人 ，OK， 黄杨达都系你嘅人，全部你俾钱我怀疑， 嗯， 跟住有个僆仔答，啊，你都估得几重下，我唔知佢讲笑定讲真吓。 边个 咧？靓嘅，即系靓，即系冇咁大级、高级嗰啲。 哦， 我全捻部都系你哋啲人嚟嘅仆街。 嗯， 你自己制造个危机出嚟，跟住你揼落去。 嗯， 有我信5-8% 从来存在香港独立嘅人，但系啲人唔系咁 vocal， 唔系扑晒出嚟。你越 vocal 嘅话，喺未你未足够有实力嘅时候，你系策略上不智啊嘛，系戆居啊嘛，系俾位人入啊嘛。俾位人打你嘛青年新政嗰个已经睇得好清楚啦。咁咪捧你班友囉。你包仔还掂而家经济环境唔係咁好咁咪当你打份工囉。佢唔需要直接俾你㗎你直接俾你你家有抗拒啦转得手。係咪唯有个商家佬嘅屌你咩商家佬唔使做生意咩大哥。点咪咁多水呀、啊 系啦，咁即系其实就喂，咁讲开即系呢个七一啦，咁我哋都即系时间剩翻少少啦，我哋都宣传下啦。咁就我哋七一都会摆档嘅，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咁嗰、那个地点咧，我哋就 apply 咗，其实就喺呢一个咧，就鹅颈桥之后嗰段路即系嘅写机隔篱嘅啫，好似系附近嘅啫。 即系向金钟方向嗰段路定系 向金钟？向金鐘嗰邊，向金鐘方向嗰條路，即係以前即係你見開阿長毛阿毛哥係嘛嗌麥之後嗰段路咧，咁就即係喺個 KFC 下面倒嘅啫，差唔多咁大家可以即係同我哋即係過嚟同我哋 say hi 啦。咁就 我哋要動員下啲主持先得嘅，大佬咁得。 主持開， 我哋幾鳩友，大佬。 主持開，咁我哋都有啲推麥去嘅咁樣樣。咁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過嚟做下義工嘅，亦都歡迎啦。咁因為我哋去年呢就都有好多即係義工過嚟即係幫手嘅即係揸住個錢箱啊嗌呀咁樣。咁但係即係去年就好即係好熱鬧啦係咪因為我哋就 有針對性嘛、就 是、我哋做價量啊舊年。咁我 同埋你派嗰啲嘢都係有針對性。 係呀，咁今年呢就咁當然就冇咁多花生啦係咪，咁但係就我哋都即係當係七一呢段時間，咁就同啲網友就見一見面啦。 Say go hi。 係啦 ,say go hi 啦。咁土伯呢都應該係咪你唔會周圍走啊大佬。 我唔走啦，我揀一個地點得啦。係咪，我今次唔做華文咪得啦。 咁你咪長留花生台囉。咁我長留花生台。亦都有一個教授喺度。咁其實等於即係其實你行即係鵝頸橋前後，其實都會見到我哋啲人喺度嘅，其實係。咁、嗯、教授其實佢應該三檔嘢周圍走添，因為佢嗰個公益基金啊，佢都要籌錢啊。吓、啊，咁就阿达哥都会过嚟嘅，好似话系嘛？ 我叫佢过嚟企半个钟头三个字啊嘛。 咁因为其实佢又要筹旗啊嘛。 佢系搞公益基金嗰度啊。 佢唔系公益基金添啊，佢唔知话九个即系雨伞运动，即系清算嗰度都要筹钱啊，其实都系要。咁所以咧，即系都要筹嘅。咁其实讲真，即系今年虽然你话冇咗一啲人，我相信冇咗嚟搞事啦，系嘛？你旧年即系嗰啲即系你话热狗啊，即系哇！你即系揸住个咪系嘛，周围去搞嘢嘅，又乱插旗嘅，嗰、那个叫李正熙咧。喂，而家你即系一年咋？其实真系 去咗边个阵营噶？ 佢而家已经俾人屌咗出嚟嘅，因为佢 喺企喺交大嗰边， 佢黐呢个法国佬嘛，咁咪俾人当咗匪咯，系嘛 ？OK， 法国佬就帮玉敏噶嘛，如果冇记错。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其实咧，佢就唔属于呢个热狗噶啦。咁啊，玉敏今年都唔摆档噶嘛，系嘛？咁啊，即系 佢都冇意思啦。上年老实讲，我哋派住把扇。去喐佢嘅時候，啲人初時以為屌唔接啊，屌因為見到個黃毓民擺前面啊嘛，屌原來我哋嗰個係揶揄佢嘅，屌大家都 get 唔到，係、 嗯、 咪出去車遊行啲人，後屘係見到我哋先好少少嘅大佬。 咁、啊、今年咧就其實應該會係應該會和平啲嘅，咁但係你要知道，咁雖然你就咁講啦，你話冇傷亡啲人啦，咁但係起碼你要見到咧，就嗰啲咩珍惜群組啊，嗰啲有其實都會喺度嗌咪嘅，尤其鵝頸橋嗰度響啊，其實係，如果嗌咪嘅話咧，哇嗰度即係嗰度拆你台咧係最響嘅，因為響雲兩邊嘅，咁啊好應聲嘅其實係，咁所以都幾麻煩嘅，咁就阿院長都會翻嚟幫我哋幫手嘅，其實係，咁。咁除此之外就係啦，咁就我哋今年應該嗰啲期咧就會好啲嘅，就唔會好似舊年咁硬刮刮嘅，其實就即係可以見到我啲期飄揚嘅，其實就咁就完咗呢、這個。 好似有啲紀念品嘅係嘛？ 有嘅，有嘅，即係 有啲快佬啊咁樣。 有啲快佬啊，即係我哋教 上次呢、這個 Annual Dinner，Annual Dinner 派唔曬嗰啲啊，仲有啲日曆啊咁樣係嘛？ 咁都有用嘅，你攞嚟撥下都好啊，大佬。日曆硬嗰張紙可以攞嚟當扇撥㗎，即係你知都幾 Q 熱嘅，其實即係嚟緊呢幾日都係嚇。咁、啊、所以都哇都好問喎、啊，其實下個禮拜日就係㗎啦，下個禮拜六啊。下个礼拜六就系啦，咁所以咧就好快亦都可以见到各位网友啦。咁其实我哋完咗之后，大家都可以食饭啦，嗰晚可以食饭啦，当下醉下酒啦。其实就算你哋话七一之后，其实喂我可能游行冇时间，咁食餐饭好唔好啊？咁样都得噶，其实系嘛，即系我哋搞完之后，咁咪当系求其搵个地方人唔多嘅，咁我哋咪即时搞个网聚咯，系嘛 ？PM 啦， 系啦，咁样样都得噶，其实系。是吗？ 那头是我地头。湾仔同我湾，我大把相熟食肆嘅，随时可以 call 到。不过你最好之前 PM 定阿 Anthony 啦， 系嘛？咁 咪数数人啊，大佬你咩到时大佬去边度坐啊？ 喺 度街度食啊？ 要数人嘅，要早啲噶。啊，咁我谂我哋亦都唔会话嗰晚会有啲乜嘢即系后续嘅活动啦，系嘛？即系你譬如话，即系以前会有啲追击嘅，即系哇你要跑上去礼宾府啊嗰啲乜嘢，我今年应该唔会有啩，系嘛？咁除非有突发事情发生啦，咁 同埋杂种都走咗啦。 啊，唔系，佢会过夜啊！佢七月 唔系啊，去到星期六、啊、七一游行之前，佢已经走咗啦。 系咩？哦，佢六月30号晚会喺度， 梗系啦。但系七月一号升完旗之后，即系可能食个 lunch 就走噶啦、啊，即系3点钟我哋游行，佢已经走咗噶啦。所以记者如果醒目嘅话，问嘅问题就系话，你会唔会留喺度听下香港市民嘅民意啊，因为跟住有个即係游行喎、啊、表达佢哋嘅诉求，可以讲得mild啲嘅，係咪？你嗰个点答呢？咁样我唔知佢点答啊。 唔系，同埋唔系讲真喎，即係我觉得即係我唔明啦，即係其实我同阿 原来即系我亦都我之前咁讲过啦。其实讲真，其实今次嘅七一咧，就应该系集中火力咧，系要清算呢个梁振英嘅。即系譬如你话喂 UGL 事件咁样样，喂如果你一队人系嘛大大声声要讲为清算梁振英嘅话，喂习总喺度搏咪，喂你真系要问佢啦。 有 point 我 系嘛？ 我咧有 point 你点 啊？ 有时我哋确实有啲左倾无尽 啊， 即系群众运动。我始终一句 achievable 嘅 goal 要有一啲 系相对容易啲去达到目的嘅、其实系对群众嘅士气系一个非常之重大嘅帮助。如果你今次七一游行，不过而家改唔到啦，但系改唔到都唔重要，起码有个副题系要即系惩罚呢一个嘅梁振英。 我之前同阿欧轩讲过啦，唉，即系不过佢又冇即系， 因为佢 水过鸭背啦， 落台嗰个势，OK。即系 佢嗰日佢落台噶嘛，系 咁咪跟住咪 ICAC 调查你咯， 啱啊。 同埋老实讲，嗱，你分析政治形势，喂，你都系 expandable 噶啦，即系你可以被牺牲噶嘛，包括唔俾你做行政长官一种嘅牺牲。第二就发办你，有乜问题啊？系嘛，零计划都系咁样喐佢啦。你估政协副主席大 Q 晒，大佬 系啊， 咪借呢个机会氹一氹香港人开心咯，对群众运动。亦都有幫助，起碼我哋嗰啲 achievable， 係能夠達到嘅。第二就係、是、喂，確實呢單嘢係嚴重影響緊香港嘅國際形象同埋法治嘅，唔係以為你做咗行政長官就大撚曬，大哥係咪話收五千萬就收五千萬？所以如果你今次其中一個喺成個遊行裏邊，即係個主題裏邊， 有隊伍係走出嚟， 係嘛？你變成。某程度上呢、這个变成主族都唔系咩 㗎。喂其实 你追击嗱啲友好驚你追击习总。 係啦。 咁你咪话我今次嚟同你请愿啦。 係啦。 发版呢条契弟呀。 发版 过去嗰五年以嚟。 究竟你讲反贪系咪坚㗎？ 係呀。 屌你老味 弹返你添啊。 唔系囉。 讽刺返你 呀。啱啊。即係呢個最好嚟講真就係呢個 achievable goal 嘛，即係有時如果你開一啲即係太過高遠大嘅一啲目標出嚟呢。 同埋太有係即係頂佢嘅。佢反而咧，有時佢都真係癲癲地，因為癲佬嚟噶嘛。如果癲佬嘅更同你更癲。 但唔係喎，如果你話即係你要發辦梁振英嘅話，喂，佢自己都要向自己所謂反貪路線交代。雖然已經冇乜人信嘅，你黃岐山你話貪200万亿之後， 所以咧，所以一定有人喺佢星期六到星期六嘅階段咧，係會追佢噶，追擊佢噶。 嗯， 我覺得不如你集中，我建議啊，集中講呢個議題。我而家嚟同你請願。你唔好话我抗议你，即系中共领导人系咁嘅。而家唔系我缩啊，而系我觉得呢个 achievable， 同埋系反映咗过去嗰五年梁振英嘅管治里边咧，香港人终极嘅诉求啊，起码呢个系。 嗯， 喂，你唔发办佢，社会矛盾解决唔到，大家点和解？ 嗯， 喂，所有嘢你都入佢数噶啦， 啱啊， 亦确实系佢条数嚟噶噃。 你话 系咪？ 香港， 喂，你自制港独嘅矛盾。喂，呢条数唔系你入你啊！ 同埋香港咧，你话 喂，你令到嗰啲友被 DQ，、 啊、 令到香港再继续释法，搞个雨伞运动出嚟，全世界喺度及住你。喂，从你嘅角度，你都应该惩办佢啦！屌， 其实系啊，其实系 咪？唔好从我的角度啊，你从你老公嘅角度都惩办佢 啱噶，唔系所以其实 揾佢嚟制旗啊！ 你话 舒缓下社会矛盾啊，舒缓下我哋啲怨气啊！ 唔系对香港嚟讲个意义好大，因为其实讲真啦，你香港你话回归20年系嘛，即系你好奇怪啊！你话旧年系有史以嚟即系最多香港人，即系你话咁多年嚟啦，即系你唔好有史以嚟啦，屌！即系咁系非常之多人系去移民啊嘛，7000多人啊嘛，你起码过去10年系最多啦，系嘛？喂，香港其實講真，如果你揾啖食唔難嘅，即係全民就業，點解會咁多人移民咧？就係因為20周年，你又而家回歸20年，其實過去5年係倒退得最犀利。即係如果你自己自認嘅香港人咧，你覺得係呢5年咧， 係感覺到 係 不少人，我身邊嘅朋友係覺得唔想繼續留喺香港。 係咯，唔係因為冇啖好食，唔好搞錯， 仍然係食到一啖飯嘅， 係啊， 不過食得唔開心啊。 系啊， 唔 happy 啊！喂，老实讲，喂，我成日去外地就知啦。我真系从嗰啲所谓选择移民嘅人嘅角度去思考个问题，不过我真系会闷死的，去到嗰度。 系啊， 会真系会闷死嘅。但系你面对香港咁嘅环境，我始终宁愿夜晚黑 即係做完節目冇得去食宵夜都好要趕住走，唔可以九點半走嚟做節目，因為我揸車嚟一個鐘頭，揸車翻屋企一個鐘頭，即係外國我講緊。我都寧願選擇唔留喺香港嘅話咧，你係一件幾大鑊嘅事。 係啊， 寧願去一個陌生嘅地方，親朋戚友都唔喺自己身邊嘅，係嘛？冇雷金咁遠都揾唔到嗰個友，你想去食餐飯，去出去蒲，完全係好唔方便嘅地方嚟嘅。外國人唔同咧，佢習慣咗呢種生活啦。喂，我哋日日都係夜夜笙歌嘅人，咁啊大部分都係，點解隨時 call 出嚟食飯嘅嘛，大哥，係咪啊？喂，講嘅話，雖然你話英文得，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始終都想講翻講廣東話嘅，大哥，係咪啊？食翻中國菜嘅，喂，但係回歸以嚟，今年係最多人打算移民嘅，所以我咪話有時喺呢一個嘅 moment 裏邊，除咗我哋要有情有理有节嘅抗争嘅战略同埋路线系有进退之外，喂，第二样嘢咪惩办呢个梁振英最衰呢五年啊！话俾你听， 系啊， 香港人最失落嗰五年啊，就喺个管治里边啊，连老共都顶佢唔顺啊，所有行政长官都系连任嘅，董建华搞到啊金融风暴啊，都有一连任啊，嗰阵时候一早已经有人嗌董建华落台噶啦。都俾佢连任，你睇下呢个梁振英，连老公都顶佢唔顺，所以你仲发弹佢大佬，系嘛？出翻啖气都好啊，香港人。所以我哋唔可以唔记得咗呢一个诉求咯，起码副题都要。啊，你话呃足廿年咁，呢个一定系事实啦，啲都唔使谂啦。 系啊，你阿妈系女人嘅事啦，其实讲真系。 但系你有个指标性 achievable 嘅goal， 其中一样就系咁样。你话要去追习总。我唔反對，其中一個隊伍，唔好話個個隊伍啦。有啲係追民主，有啲係追法治，有啲係追人權嘅相關議題。我話一個追係梁振英嘅大哥，學你話齋都好諷刺啊！你又話打貪，屌你咪嗱！而家你嚟到呢一度，你未嚟過嘅屌廿週年啦！你快啲同我打條友先啊！打到咁明顯嗰啲嘢，大哥， 其实系啊，你又揭穿佢嗰样嘢嗰个虚伪啊嘛，系嘛？呢样嘢其实如果你落嚟香港，亦都系国际嘅焦点嚟嘅，系嘛？喂，你香港人去控诉你嗰种虚伪，系嘛？即系喂你 同埋呢一个咧，系你中华人民共和国13亿多啲唯一一个相对有啲自由嘅地方，你一去就俾人围你，喂，你软唔软皮啊？喂，你唔好讲嗰13亿啦，个包仔屌大佬，系嘛？噏句都唔得啦，喺网上 Twitter 写句都唔得啦 ，Facebook 都用唔到咧，所以嗰个唔计数啊嘛。你一去到可以喐得你嘅地方嘅人，就走咗嚟喐你。所以条蛙好响长戏俾人睇啊，大佬，屌你，系嘛？你咪借呢个机会，即系学成报咁讲，即系搞呢个张德江团伙咯，咪四大恶人咯，大哥，你咪清一两个走，你咪张晓明嗰啲快走啦，大哥，系咪都系搞事噶啦？英文系叫抱屋嗰啲，即系大家群众嘅情绪噶啦 ，stir up 嗰个 grievances 噶啦，嗰啲有系嘛，引起嗰个矛盾噶啦，咁你仲唔惩办呢班友？你仲唔换马？喂，你俾林郑月娥上场，已经好多人唔妥噶啦。真系好多人唔妥噶啦，即系已经系心死噶啦，好多人都已经系，所以啲人先话移民啫嘛。不当然佢嘅计佢条数，屌你咪移咯，系咪？你吹我唔涨啊嘛，咬我唔食啊嘛，大哥，但系都唔系咁处理政治问题噶。有一个极端走去另一个极端，一系90% 全部都强硬，系嘛？你都褪翻两三成出嚟啊！所以呢条好巧啊！你讲我先醒起咋？ 其实我嗰阵时讲嗰样嘢咧，仲要其实应该咁样嘅，即系我唔知道我哋有冇时间或者可唔可以做啦。其实系嗱，泛民即系如果你话民阵唔做嘅话，我哋可以讲，我哋嗌咪噶嘛，系嘛？即系我哋大大声声嗌，系嘛？清算梁振英咁样样， 发扮梁振英 系啊！喂，即系如果你话啲网友嚟到我哋摊位嘅时候，跟埋我哋一齐嗌最好，系嘛？即系带起成个气氛，系嘛？呢样好紧要嘅，因为讲真啦，即系其实你去 同埋香港人嘅希望 系， 喂，都希望系有一个法治嘅制度啫，一个公平嘅环境啫，系嘛？一个即系公务员能够系有操守啫，系咪？所以佢系可以被牺牲嘅，大家唔好觉得咁过瘾啦，系嘛？佢越讲越激啊，佢嗰时候越讲越激都系一个谋略嚟噶啦。 咁咪要靠佢囉，佢咪可以有機會連任囉。好啦，如果而家懲處佢，懲處佢幫大家泄一道氣，同埋起碼你確立香港作為一個即係廉潔政府嘅形象，國際金融中心嘅形象。喂，你都喐得許仕仁啦，點唔爭在佢啫，係咪喺共產黨嘅角度，呢啲咁樣嘅個體個別嘅人士全部都可以被犧牲㗎啦。 係啊， 為咗個大局係咪， 嗯，咪同埋即係我嗰陣時同我同即係歐軒講，其實即係喂，你諗下，其實呢你係七一呢，其實如果你話新聞報導呢，你要搵焦點呢，第一就會訪問一下啲遊行嘅人，係咪究竟你有咩訴求，即係你做報導呢，其實你都會講返一啲，即係寫返呢啲嘢出嚟啦，係咪，咁但係其實如果你有一樣嘢你係搶眼嘅，做一樣嘢係搶眼嘅，我覺得可以搞，即係譬如你話即係我哋搞條大 banner， 屌你好撚大嘅 banner， 起码300人到500人才可以拉到的。 是啦，屌你老尾，你是整个游行队伍，哇，你那些航拍机你在上面都拍到下来，然后呢你在那条大长布那里写着梁振英十字港五年十宗罪，是吧，屌你老尾，一行一行这样写出来，你是整条游行队伍，你见到然后叫那些即係嗰啲市民一齊攞住呢啲，然之後個個喺上面簽名，就叫要求呢、這個習近平發辦梁振英。喂，你個個上面簽名嗰啲人啊，其實你唔使專登遞俾佢，喂，嗰張相已經係好大嘅控訴嚟，其實亦都一定係會成為當日嘅新聞焦點，係咪，即係喂， 亦都俾個面係習近平。啊，你未嚟過香港 吓， 系、嘛？我俾啲嘢你做下 吓，即系咁样样 啊，反中乱港啊， 即系咁样啊嘛。 我唔系违反一国两制啊， 又最好啊。咁我 唔系唔爱国啊，我叫你做翻香港应该有核心价值嘅嘢、 啊。你上个礼拜你 不过我吓、当然你讲呢啲嘢，啲你人觉得你退却噶啦，系、觉得你即系。试下习总为你大佬噶啦， 唔系咁，但系嗰样嘢其实你如果你话即系你要揾一个最多数系嘛，即系嗰个叫做系 HCF 又好啦，点样都好啦，系嘛，其实嗰样嘢唔会有人会有异议啊嘛，系 包括啲亲建制嘅， 其实系咁，即系佢黑人憎啊嘛，大佬啊，即系嗰样嘢，喂，你系清清楚楚写到明嘅，系咪？喂，嗰样嘢你唔净止系习近平要回答呢一个诉求，连林郑自己都要回应啦。 咪所以你应该将所有五年嚟你话所谓嘅十宗罪都唔系写喺 banner 度，咁起码你嘅 statement 里边讲得好清楚啦。喂，佢成日入我哋数，话我哋搞港独，即系分裂国家，即系冇爱国，又冇民族感情，入翻佢数啦。是他搞出来的，大哥。外国回归那十五年，在他未接任之前有没有这些问题啊，真是不成气候啦。过去那十五年啊，是最激烈，是这五年啊，社会矛盾最严重啊，还有整个港独的议题是完全摆上去台面啊，给位人家上，给位人家入啊。佢完全係一個最大功勞嘅人嚟嘅，佢真係港獨之父嚟嘅，大哥。 確實係，其實係。 係咪， 嗯。 喂，去到基本上都回歸十五年嗰段階段裏面，喂，大家都係冇乜期望。 二十年啦，其實二十年啦。 咁佢管嗰五年㗎嘛。 啊 ,ok, 係。 你唔覺得佢呢五年係導致到香港人係離心離德嘅一個最重要的關鍵咩？ 當然。 包括小弟在內。我覺得冇乜希望嘅，再咁搞法，屌你真係，一係就同你一鋪死過啊！ 乜以前點會有咁多人去質疑一國兩制嘅啫？係咪？你十二週十五嘅十五年嘅時候，你都唔會話你成 唔係？我哋會話呢個係 lip service， 係啊， 即係你都係口噏噏，嘴噏當鼻吸啫，仆街。但係你都唔係實踐唔到嗰啲嘢都唔緊要啦，即係嗰條數都擺埋一邊先，暫時係嘛？喂，你倒退緊啊！新聞自由倒退，法治倒退，屌咪教埋你個法官點判案？喂，呢啲係香港人嘅核心價值嚟噶嘛？都完全係俾你滲透同埋干預埋，咁點搞啊？ 唔係，其實你過往 喂梁振英嗰個階段係最嚴重。 唔係，我哋有網友都咁講嘅，喂，即係你香港等於冇咗 ICAC 啦，係嘛？ 冇嘅 ICAC 白雲綠啊嘛。 兩樣嘢其實講真，一個 ICAC 即係香港勝在 ICAC 啦，即係過往咁講啦。一個就係其實講真就係香港廉潔，即係 嘅公務員制度同埋嗰個法治系統啊，你而家你兩樣嘢都想搞嘅 ，ICAC 已經搞咗啦，其實係你而家你就係想搞法官啊嘛，係嘛？即係你唔守住嘅話，其實香港人即係你話 所以話頭先我總結就係話唔好要求咁高啦，唉嗰啲數唔計住啦，喂咁你都唔好倒退先啦，大哥。 係啊， 喂呢下先至係最大鑊啊嘛。喂，好啦，今晚以为第 交足货啦， 第三次冇咩讲完， 系咪啊？ 近四十分钟啊，大佬。 好啦，咁啊，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好，拜拜， 下个礼拜见。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